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女作家潘向黎的散文《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和新上爷的散文《杜甫登高》，无奈至极的咏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戈》改编的戏剧故事。 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的上半部分中，作者在青少年时代和父亲一起读诗，父亲喜欢杜甫，而作者总是难以理解父亲的情怀，直至父亲去世，他和妹妹一起把杜甫诗选一页一页仔仔细细撕下来烧给父亲的时候，他对杜甫的感情也变了。下面请继续欣赏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的下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清洁，那是到了30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职，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而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泪时伤。时伤亦不醉，君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这不是杜甫，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20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会动不动就像身心和伤心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了，彼此都白了头发，再续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20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呀。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里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捡来的春酒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至长，倒海翻江。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 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你说的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你说的对，老杜着实好。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5年了。赶紧去翻保存简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 作家金戈的小字非常秀丽，他很喜欢周作人，如果朋友请他随意写一幅字的话，多半是周作人的《且到寒斋吃苦茶》。我对老杜路转粉之后，有一天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不要写你亲爱的周作人了，给我录一次老杜的《赠卫巴处士》吧。金戈录完这首诗也很感慨，写了一个小跋，说此诗有人生易老，岁月匆匆之感。是啊，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10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他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子料，在岁月的诗波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读好的中国古诗词，我一向看作是中国人独享的大福利，因为中文实在太难了，而翻译中文古诗要表达意思尚且顾此失彼，对那些双关、互文、典故、双起单成、顶针、应带就束手无策。弦上的音尚且如此，就不要指望传递什么精景、绮丽、英爽、超拔，还有气骨和风调这些弦外之音了。作为一个不能免于郁闷和忧虑，时常觉得活得辛苦的中国人，我觉得多读古诗是让自己平民愤、寻找心理平衡的一大妙法。他们外国人再怎么天蓝水清、诚信安全、没心没肺，可是他们读不懂中国的古诗词啊，请不要抬出傅汉斯那样的外国人来抬杠，那是凤毛麟角。对那些外国人，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在我们中国人心情的起伏里、人生的转折处，古诗词可以帮多大的忙。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一个小小的秘密，《看诗不分明》这个书名其实就来自我家两代人共读的乐府诗选，出自这两句：误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两句诗多好啊，芙蓉就是莲，隐于雾中，看不分明，莲又和莲同音双关，莲者爱也，这是陷入爱情的人患得患失的心情。用流行歌曲唱出来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用微信表情表示就是长草言团子，扯花瓣，补感情卦，这一半爱我，再一半不爱我。一代代的纠结不会完，幸亏花瓣也是扯不尽的，因为繁花一片永远开在杜甫的诗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好，再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杜甫登高》，无奈至极的咏叹。杜甫第二次参加科考是天宝6载，去长安参加制科考试。这一次考试由于当政的李林甫嫉贤妒能，导致无人中举。杜甫由此结束了前半生笑傲江湖的快意生活，开始了举步维艰的求仕及仕途之路。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经历了逃难、做官、被贬、辞官、再逃难等许多周折，于乾元2年岁末抵达成都，并在亲友帮衬下修筑了草堂居住，寄居蜀中7年， 杜甫带家眷离开草堂，一路东下，于大历元年四月到达夔州。杜甫在夔州住了一年九个月，期间所创作诗篇数量相当可观。杜甫留下来的诗歌近1500首，在夔州就写了450余首，约四分之一强。而且其中许多名作，如被叶嘉莹先生做了100,000字集注的《秋兴八首》，写于大历二年重阳节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亦属于彼时所创作的众多名作之一，甚至被推为杜甫的七律之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渚是水中的小块陆地小岛，也可以联想到小岛近旁的水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木就是落叶，这四句被评为如千军万马冲坚破锐，又如飘风骤雨折佩翻盆。首联两句被誉为14字中写取6种典型秋色，颔联两句被赞为意见悲壮，气象高浑，唤起精神。从这四句中亦可看出诗人视角的转换。诗人一路登上山原，站定身形，首先感受到的是烈烈秋风，山高风比平地来得更猛，再看天依旧那么高远，秋高气爽，耳边听到的是山林间猿猴的哀啼，猿声本无情，因心境不同听到的感受也不同。诗人老病贫困流落他乡，在应当与亲人团聚的重阳节里更觉苍凉悲怆，眼中的景色也是萧索难挨的。好了，潘向黎的散文《少女时代不喜欢的杜甫却埋伏在中年等我》和辛尚野的散文《杜甫登高无奈至极的咏叹》我们欣赏完了。虽然杜甫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但是读了这两篇文章我们就知道，其实他的很多诗我们并不熟悉，背不下来，甚至没听说过。如果认认真真把杜甫的这些最优秀的诗都读完，对于人生与诗一定会有更深的感悟。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戈》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和希腊相对峙10多年的特洛亚城邦，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被希腊的盟国埃比尔攻破，国王俄克多战死疆场，王后昂多玛戈和王子阿斯加纳成为埃比尔国王比利斯的俘虏。在搜寻阿斯加纳的时候，昂多玛戈巧妙地用另一个孩子替代了阿斯加纳，他从昂多玛戈的怀中被拖上了刑场。从此昂多玛戈和他的幼子阿斯加纳便沦落在比利斯的后宫，和他同时进宫的还有比利斯的未婚妻艾苗娜，她是在特洛亚战场上被父王许配给比利斯的。当然，一个是带着沉重的枷锁，一个是挂着尊荣的花环。阿斯加纳还活着，被收养在埃比尔的消息引起希腊人的极度恐慌，他的寡妇对俄克托给他们带来的血腥的灾难记忆犹新，希腊人深怕阿斯加纳长大成人后会率领特洛亚用剑与火为其父报仇，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说服比利斯交出阿斯加纳以免后患。阿格蒙农国王的儿子奥莱斯特一直深深地眷恋着艾苗娜，他争得了出使的机会，想借机唤醒艾苗娜对自己的旧情。几经波折，奥莱斯特来到了埃比尔，希腊的要求遭到了比利斯的拒绝，他的理由正大光明，他不愿意把自己浸在一个小孩子的血泊里，而且打了胜仗的埃比尔为什么要听命于希腊做希腊人的附庸？